请掀开经本， 可注释160页。啊，倒数第三行看经文：佛告四天王，善哉善哉，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，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，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。菩萨接受佛的嘱咐，接受佛的委托，啊，特别是末法众生刚强难化，啊，他老人家以无尽的慈悲、无量的智慧与方便，化身在这个世界。啊，他的化身在社会上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都有啊，不是明眼人呢见不到啊，明眼人清楚啊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无尽的方便呢在那里做啊，不一定是实现出家身份。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佛法不了解，都认为佛法是迷信，啊，有严重的障碍。事先出家人教化众生，可能有很多不便之处。菩萨事先在家身份的很多的，啊，都是劝善归故。啊，那么昨天有同学从台湾带来这些录像带，啊，小朋友读经，啊，我听了几段，我很有感慨啊。古圣先贤所讲的大道理，不是他个人的学说，啊，孔子所说的是他的学说吗？老祖所讲的是他的学说吗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他的学说？不是啊，那是什么呢？称性的学说，是一切众生的本性，一切众生的真心，一切众生发而具足的智慧等等，他讲的是这些。如果你说是他某个人的，那你看错了，啊，是我们自己心性里面本有的智慧在那里，纯善无杂，如果能够发挥出来，就能真正达到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些大道理无关于某个人的。他们心地清净，慈悲博爱，他见到，这我们佛法讲明心见性的，他见到，他证到。我们是迷惑颠倒，没有见到，没有证到。我们证到了，跟他们有两样。所以要怎样才能够证得呢？要破我执，要破法执。怎么破法呢？念念为众生，不要想自己，念念为佛法，我们的事业， 我们的事业就是佛法。佛法是什么呢？佛是觉悟啊，法是方法，令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就叫佛法。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，那你就是弘扬佛法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从事于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社会教育工作者，这个大家好懂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干什么事情？社会教育啊，而且是义务的啊，不向接受教育索取一分钱的，完全义务啊，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。我们是佛的学生，要续佛慧命。佛做了一生呢，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个后学佛的弟子，继续不断认真努力来干，一定要把这个社会教育做好。啊，社会教育的对象是一切众生，啊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贵贱贫富。啊，也不分天上人间，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对待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学着做师做范的，师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啊，范是模范啊。我们做不到，你要生惭愧心啊。啊，我们存心。我们的心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？我们的言行可不可以为社会大众做样子？要常常这样想啊！凡是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，决定不能干啊！啊，不能是为社会大众好榜样的那个念头，决定不能生啊！这样才能得诸佛菩萨护念，诸佛菩萨加持，龙天善神拥护。我们在推动这个社会教育。新加坡能够做出这一点成绩来，李默元居士这些同修，他底下这些干部，我们四众同修没有私心的，为什么别的地方建不成功？佛没有分别心，没有爱好。善导大师讲得好，都在语言不同。这个地方大众一心一意，学习为人。啊，天天想着为佛法为众生，啊，不为自己啊，所以得到无比殊胜的感应。这个感应我们在此地都很明显觉察到，明这个显感显应的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好样子，出家人做出家人的好样子，道场做道场的好样子，希望到这边来参学指导，然后把这种样子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，希望他们建立的比这个更好。业余常讲的后来居上嘛，这个很有道理啊。为什么说后来居上呢？后见的一定比前面好，前面有很多缺点，确实他都改进。所以越是 后面做的就越殊胜越好，这样才能普度众生，才能够化解这个世界的劫难。我们不希望大家到这边参学就不想走了，留在世界，这个不好啊！啊，看到这一套时，回到各个地方，回到自己地方去干呐、啊！啊，正法道场处处建立，这个世间才有救。啊，那你们真正学到东西，真正懂得佛的意思，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所以四天王跟诸位介绍过了，啊，这个世尊，告诉四天王，这个高上对下，啊，这些用的词我们都要明了，啊，善哉善哉，啊，这两个善哉就有两个意思，啊，一个是赞叹他，问得好啊，利要有情问。这些天王天神诸位要知道，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的，他不是鬼神啊。如果真正是凡夫问不出来啊，那平常很多问题见到佛一句话没得说，问不出来啊，能问得出来的都是佛菩萨化身示现，都不是普通人啊。第二个善财是赞叹他们善护世间啊，护世重要是善护啊，这个字难得啊，他有善巧方便。护持世间呢，令世间人觉悟，令世间人断恶向善，这才叫善。那么佛在此地说法，我们看经文里面所说的跟我讲才的意思相同啊。无尽未如即未来现在天人等众，这个天人等众就是六道众生的，说个天人啊，其他的神乐了，那个等就是六道，特别怜悯六道众生啊。你想想看，他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啊，佛的意思很清楚，不仅仅是忉利天宫当时与会的大众啊，这个法门会流传下去，不在场的那些听众不晓得有多少啊，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录像机一样啊，这个在卫星传播啊，这个电脑网络上传遍全世界，现在人听到我们讲经，我们将来往生不再是这个袋子还留下去啊，后面人还能听到啊。我听说现在这些袋子啊，这个制作的水平很高，可以保存200年，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，200年后那些人还能听到我们袋子，还能看到这个画面。所以我们在此地讲经说法，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要至少要对200年以后的听众要负责任啊！啊，这个世尊这一句话的时候就含着这么多意思在，广利益啊，广大的利益。来设地藏法门啊，宣扬地藏法门， 唯有地藏法门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。啊，儒家的道理好，道家的道理好，大乘佛法的道理好，现在没人肯听了，没人肯接受了。能把经念一遍就算不错了，能照着经去做的没有了。那么地藏法门是叫根本法门，所以前些年呢，我在美国东岸几个大城市巡回讲演，讲地藏大义，因为时间短，一个地方只有七天，没办法讲经讲大义。有些同学就问我，法师，你不是专弘净土，你怎么讲地藏经呢？那是不是又架砸了，又打悬差呢？我他问得很好啊，我也趁善哉善哉，问得好啊。我说我还是讲净土，还是专修专弘。他说地藏经是什么？地藏经是净土宗里面的一句话。哪一句话呢？观无量寿经讲的三福，这他才知道我们净宗修行的基础啊。我们是行门提倡的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普贤十愿，这大家都知道。这一部地藏经有三福第一福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们想想这部地藏经是不是讲经？我还是讲净土啊，没有离开，还是专修专弘啊。啊，这大家就明了了啊，这一部经是这个四句细说，从这个地方诸位也能体会到华严经上的意趣。华严说是一切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，给诸位说，任何一部经都含摄一切经啊，一切经呢都能入一部经，不但能入一部经呢，给诸位说能入一句一言。就这个地方，佛告诉地方善哉善哉。佛四十九年一切经呢都可以入善哉啊，善哉就含摄了一切经啊，就含摄一切一句啊。啊，这善哉善哉两句话了，也能够入一切经，一切经也能入这两个字。法是圆融的啊，为什么呢？诚心。啊，所以你能够体会到性德了，一多不二。离世圆融，哪里有妨碍？那么下面这就是举出几个例子啊。这个幕后四大天王言：“巍然世尊，愿要与闻。”世尊对他赞叹许说，他们道巍然，巍然是非常恭敬的大慈，这种提醒陈述态度都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愿要语文才能得受用啊。 这个愿真心情愿的、啊、欢喜接受，接受要依教奉行，如果不能做到啊，这个愿要欲闻四个字就没有了、啊、一定要做到啊。请看下文，佛告四天王：地藏菩萨久远劫来，悉知于今，度脱众生，又为必愿，此名此事，最苦众生，佛观未来无量劫中阴慢不断，一世之故，又发重愿。实际上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、啊、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，所以我们早晚课诵里头都有发愿，天亲菩萨往生论五回法门里面就发愿了，要常常发愿。为什么三天不发愿忘得干干净净？凡夫业障习气太重，内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，要不是天天读经天天发愿，你保不住啊，你必定呢被这个浪潮吞噬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，你必定堕三恶道。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警惕啊，在这个洪流当中啊，急浪当中啊，我们的脚跟要扎稳啊，稍稍有一点差池就被冲掉了啊！如何能把这个脚跟牢住，这就是地藏法门。所以我在过去每一个新道场建立，一定第一步讲地藏经，我们有地了，这个道场建立没有想这个经，这次缘太好了啊！难得受仁德老和尚之命啊！他是我们今天这个地藏菩萨的代表啊。末法众生的救主啊，救世主啊，我们追随老和尚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广大啊，所以这个道场是新建立的，也能在这里讲一部地藏经，符合我们的本愿啊，非常难得。那么这一堂的录像带会流通很广，帮助一些新建的道场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分身，不能去讲经，这一套录像带啊， 就起了作用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体会到菩萨久远劫来一直到今天，啊，为什么度脱这些众生还没有圆满他的大愿？正是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，六道每一道的状况都相似，天台大师开言法华给我们讲的百劫亲如啊，那是事实真相。每一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，我们从真诚心里一念阿弥陀佛，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，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，是三恶道的法界，地狱魔鬼出生的。设法界一因果报，念念当中在转变的，这是轮回的现象，这是轮回的基本的意义。啊，我们秉承佛的遗教，有缘读诵大乘经典，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了，把我们从三恶道啊度到人天，度到佛菩萨的法界。我们信实刚强难化，离开讲堂经本获起来了，又堕落，又堕落到地狱魔鬼出生，不就天天干这个吗？所以劳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，天天要发愿明念我们这些具足众生。我们的觉根不老啊，我们的愿力薄弱，信心很脆弱，敌不过烦恼习气，啊，所以菩萨看得清楚，无量劫中阴慢不断，这个阴慢是比喻的，像蔓草一样，蔓草丛生啊，很难除尽，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造业受报，轮回无尽，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太好了。可是菩萨不灰心，菩萨不退去，还是全心全力帮助众生，所以世尊接着说，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。娑婆世界特别指阎浮提，阎浮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这个地球，跟我们地球上众生缘深啊， 菩萨的三业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利益一切众生。佛在一些经典里面常说啊，说的真是千变万变，我们依旧记不得了。佛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诸位想想，这一句佛在一切经里头说多少遍，这个话说的恳切。受持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境界，我们要接受啊，只是保持接受过来之后要保持，不能失掉啊。把佛所讲的道理啊，怎么接受呢？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思想境界，那我们接受了，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绝对没有违背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论理念，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，我们把它做到，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先前的享受，入佛的境界，你说这个多自在，多快乐！自受用啊，自受用就是他受用。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别人的样子嘛，演呢，这是表演啊，表演是做给别人看。说到要做到，做给别人看，确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，是社会大众的模范。所以我们这两年来在每一个地方讲经弘法，我们有个总题目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我们以这八个字做总讲题，这个题目大家看起来不至于误会我们是迷信，不至于误会我们是在搞宗教，我们如何能够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效益，佛门的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佛法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也来学佛，不同的文化种族啊，他也喜欢学佛，这佛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如果说佛法是个宗教，其他的宗教他就不能容纳，就不能接受了，而佛法是社会教育呢，我们把这个宗教界限突破，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，都可以做佛的弟子，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。 啊，正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啊，婆罗门，婆罗门教不是佛教啊，变形外道，它也是宗教，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了，都是菩萨嘛。菩萨视线在他那个行业上，教化那些类的众生啊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见到基督教赞叹，那我们见到牧师或者礼敬，牧师菩萨嘛。啊，伊斯兰教我们或者恭敬阿洪菩萨嘛，都是菩萨嘛。啊，他来问我，你称我菩萨什么意思？菩萨是一个有智慧觉悟的人，就叫菩萨。你是不是有智慧？是不是觉悟了？点点头说：“那你就是菩萨了。”那你现在的身份是阿洪吗？就是阿洪菩萨吗？你现在身份是牧师，你就是牧师菩萨吗？在佛经里面，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，那童子菩萨吗？童女菩萨吗？你的身份是宰官，你宰官菩萨吗？凡是有智慧觉悟了，都称菩萨吗？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供人拜拜的，那个想法你就想错了，那是表法的。那菩萨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人人都做菩萨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灾难就化解了。所以佛陀教育这一个究竟圆满社会教育能够在这个世间推行，他推行宗教的目的转凡成圣，这是他的目标，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啊，过行过业统统是菩萨，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？境随心转，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。所以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要懂得随机说法啊！你看大经里面说的这些菩萨，诸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啊！这个得度两个字怎么讲法呢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应该用什么样身份帮助他，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。度就是用现在话去帮助啊，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，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，关机就重要了啊。中国古人啊，《易经》里面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啊，什么是天文啊？每一天晚上戴着头去看星星，人家叫天文了。圣人的话无限的深广，有些人无知，观乎天文，每天晚上观天下啊，看看这个新的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啊？这是什么？不懂得圣人的意思， 天是天然的，就是自然的啊。文是讲文章啊，文，你看《说文解字》里的文的意思是什么？话一道，那是文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讲的说，你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啊，天文就是社会现象啊，你从社会现象里面你就能体察这个世界有些什么变化啊。我在前面跟你们介绍这四大天王，西方广目天王就表这个意思啊，他会看了，善观善察，观察善观察啊，他手上拿的是龙啊，蛇，龙蛇的时候代表变化的啊，这个手上拿个珠，珠是这个变化里头有不变的道理，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就能应付这个时令啊，《易经》上也这么说法吧啊，我们后后看啊，我们坐车，我们很少去散步嘛，很少去观光旅游嘛。啊，坐车在路马路上走一走，你看到些什么现象？你看看现在些广告，啊，看看那些汽车上、公共巴士上画的些图案，看看年轻人穿的些衣服。这是天文呐！啊，我们心里明白了啊，明白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讲，楞严上说的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那就是邪思了啊，让这些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妖魔鬼怪的境界，他过的什么生活？妖魔鬼怪的生活。菩萨看到这个现象啊，怜悯的心就生下来了。如何来救度他？所以我们做的这些 T 恤，你们穿着上面印的阿弥陀佛啊，印这些佛菩萨名号。啊，印的知恩报恩，我们这个数量少啊，它的数量太多了我们想出这个方法，至死人人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我们要用这些方法广泛的来宣传啊，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，让年轻人个个都穿着，满街都是阿弥陀佛，满街都是观世音菩萨，你好啊，故得有所谓知命者不愿听，知己者不愿忍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怨天尤人啊，现在社会上多啊，怨天尤人太多了，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，错都是别人不但不知天命，连自己都不认识，所以佛法的教示 佛教的是什么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，人生就是本人的。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就是叫你真正知道自己，认识自己，明了自己的生活环境，能够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就是菩萨，你就是佛。佛菩萨是个明白人而已啊！过去谭旭老法师也常讲啊，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啊，他才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，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。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，他要做个好样子。念念之中啊，能够舍己为人的，看出一般社会大众弊病在哪里。社会大众贪财，菩萨示现舍财。社会大众争名夺利，菩萨示现放下名利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个做法就是教学，为人演说嘛，表演给他看嘛。菩萨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不为自己，为众生啊，是来演戏的。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，让观众明白，让观众回头啊！哪里是为自己，为别人表演的？这个就是大慈大悲，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。好，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。四天王，这是佛叫做他们的名字，叫这名字下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啊，叫名字是提醒他了。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，说续殃短命道那么下面是举几个例子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，我们要学殃是灾殃啊，一生当中啊，灾难很多，常常遇到啊。事事不如意，病苦短命之报啊！什么原因呢？杀生，杀业太重，我们自己也晓得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多病，常常有病痛，那晓得原因是什么？杀业。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造杀业，是你前生的，这佛在经上讲的，讲的真的是啊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 你要了解事实状况了啊，我们今天无论受什么灾患，安心接受。前世造的因不好吗？现在应当受果报，受果报不怨天不尤人，就受了就完了，账就结了。如果你受这个果报，你还怨天尤人，麻烦大了。这一生受了，又造恶业，来生还要继续受，没有完没了啊！所以你明白之后啊，我们所受到这一生就完了，账就结了，爆掉了啊！这一生努力修善，决定不杀生，不但不杀生，决定不做恼害众生之事。不但不能有事，还不能有这个念头啊！那我们将来的果报就殊胜了。这一生时间很短，纵然活上一百年，也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光阴过得很快啊，所以读了这一句决定不能上升。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受果报的人知道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点事，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，来世果报应验，果报丝毫不爽啊。若欲切道者，说贫穷苦楚报，现在这个世界有许多落后的地区，像非洲，我们看看常常报道的，那边人受着饥寒之苦，供应，他们不晓得。果必有因嘛，饥寒贫穷苦楚切道，切道范围非常广泛，在佛法里面的定义不允许，财无有主，他没有给你，你就拿来了，就叫做切道。而切道的方式很多，有些人他送来了，并不是甘心情愿，是被逼迫，你有权威，你有权势，不得不巴结你，不得不奉承你，还是切道。凡是以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的心理你所带来的，通通是切道啊！这个范围很广啊，《戒经》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啊，得这么一种果报。若遇邪淫者，说缺各鸳鸯报啊，这个缺。青莲大师注解里面特别给我们注明孔雀，换一句话说，邪淫的果报畜生啊，畜生道啊，想不想到畜生道去啊？不想到畜生道，决定不能种这个因啊。所以菩萨前面一开口是我有三福里面教给我们修十善业，修十善业这些不善的果报都没有了。你要不修十善业造十恶业，这个果报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。 若与卧口者，是眷属斗争报。我们常常看见一家人天天吵架，不是冤家不记仇。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呢？过去生中卧口的果报。那如果这一生当中这个卧口还不改呀、啊，那可麻烦可大了，他那个家怎么会和嘛？在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啊，这个家不和决定衰败。若遇毁谤者，是无舌疮口报。口业有四种，卧口特别提出来。那么下面这个毁谤呢，就包括了妄语、两舌绮语，就包括在这一句里面。毁谤，特别是毁谤佛法，可是诸位也晓得，现在社会多半以为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，佛教在所有一切宗教里面是最迷信的，是最下等的。为什么呢？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，唯一的真神。佛教是多神教、泛神教，什么都办啊，所以是属于是低级的宗教，没人瞧得起啊。于是招得社会广大群众的毁谤，他造这个业不得了啊。啊，那么他这种毁谤，我们能不能责怪他？不能啊，怪我们自己。我们没有把它解释清楚，没有讲明白了，使它产生误会。所以我们遇到毁谤佛法的人，要回过头来自己责备自己，不能怪他啊，他没有搞清楚，没有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有责任。但是他的毁谤必然有果报，那我们要帮助他，帮助他忏悔，帮助他认识佛法，认识大乘，像历史上记载的天亲菩萨最初学小乘啊，学小乘是傍大乘啊，以后他的哥哥无著菩萨给他讲解，他明白了，他忏悔呀，他发愿割自己舌头啊，那个他的哥哥就说不必呀，你用你的舌头过去傍大乘，你现在再用你的舌头来赞叹大乘不就行了吗？所以他以后啊就赞叹大乘，宣扬大乘呢，这是忏悔法门的啊，改过自新呢，他就得救了嘛。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，没有别的，尽心尽力宣扬大乘，把佛法的真正的面目要帮助他认识清楚，使他回过头来，不但不回谤了，再加以赞叹。那么我今天讲经说法在这个讲台上40年了， 我33岁出来讲经，今年72岁了，算虚岁40年了。还有许许多多人回报啊，我应该接受。为什么呢？造口业造得太深了，没有学佛的时候毁谤佛法了啊！我也说他是迷信的，我就信基督教，信伊斯兰教。我在基督教里混了2年了，在伊斯兰教1年了。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，他能说出一出道理出来。在佛法的时候没有接触法师，没有人给我讲说明这佛法道理，不知道，也认为佛法是迷信啊，破除迷信。我造的业很重啊，触福生学，无间地狱的罪业，小时候无知，抗战期间学校上寺庙，政府把寺庙没收了啊，寺庙当作学校啊，大雄宝殿作为礼堂，旁边小殿作为教室啊，那个佛菩萨的时候还算是不错，通通把它集中起来，关在一个房子里，贴上封条啊。我们小孩呀、听说里头有很多佛菩萨，可以拿出来玩呢、把窗户拨开，到里面佛像拿来做玩具，玩完了之后就丢掉了，破坏好奇，木雕的佛像劈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，哎呦，肚子里头还有丝线的什么的，明堂好多，还有符咒。我们造这种罪业不晓得，老师也不说啊，实在讲说了我们也未必服气啊，所以造毁谤佛法的罪啊，以后学佛才知道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经说法40年，还有造别人毁谤侮辱，哎呀，应该的，应该重罪轻报了。我小时候念书是很顽皮的，我的老师很喜欢我，但是也很难管教我我的记忆力很好书读一遍就能够记住，所以就不读书了，应付考试。考试之前10分钟让我把这书看一下，一定记住。而且我考试的时候只要60分，多一点都不要，我不证明不得力，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，老师看的都摇头啊。那可以拿到好分数，不拿了，为什么？出去玩要紧。只要我年年升级就行了嘛，我目的就达到了嘛。你们的要求不就如此吗？这老师跟家长要求我都满你的愿，可是我自己呢？还我自己所以我读书读得很多，比一般同学多读，学校图书馆我读我喜欢读的书，所以我的常识比别人丰富中国这些旧小说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读，读到初中1年级读完了，不再读好的小说差不多都读过4遍5遍像这个四大小说这个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，大概每一种的时候都读过5、6遍而且那么大的书我读的速度不会超过1个星期就读完了古典小说读尽了，所以初中1年级以后不再读小说了晚上呢去听戏，白天看小说晚上去看戏 啊，我的学校生活是很有意思的，我们老师都知道，那校长都晓得，所以我跟校长讲的是，现在的学校不过混文凭、混资格而已啊，数学非所用啊，我学这东西将来有什么用处？啊，所以我的老师也没有办法。造业就造得多了啊，但是还是算有一点善根，不害别人啊，不妨害社会。所以接受佛法之后啊，才明了，才懂得这个道理，努力断恶修善啊。我在没修复之前，一般人给我算命都说我活不了45岁，我自己也相信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为什么呢？照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业嘛，怎么可能长寿呢？没这个道理嘛。啊，所以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，我也就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，跟李慕云一样，寿命到了，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念一个月了那病就好啊，也就没事了啊。所以我们回心转意，把自己的智慧啊，这一点点能力啊，身体完全奉献给佛菩萨，为佛菩萨工作，不为自己了。佛家讲的尘缘再来，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，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，不必了，现在把业力换成愿力就行了，就是成就自然了。我换的很有效果，李慕云换的别有效果，这次表演呢给你们看。我们这两个人做得到，你们大家通通做得到啊，就在你肯不肯换。这一换呢，念头就换了，起心动念为佛法为众生，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啊。我为佛法为众生呢，我还为自己行不行呢？不行啊，确确实实百分之百为佛法，百分之百为众生，决定不许可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，你就能转得过来，而且转得很快啊。我们参加佛菩萨的俱乐部，参加佛菩萨这个行业的这个行列里头啊，哪有转不过来这道理啊。讲经说法还要学吗？不要学，学学不出来啊。你的心跟佛心一样，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，字字句句无量意呀，你自然就看出来，自然就流露了啊。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你才能讲，没那回事情啊。化而如是嘛，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嘛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至于诸位在内经里面，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，我们初学，没入佛的境界啊，一定要以祖师大德的这个说法来讲。 不把他们东西讲错， 可是自己 真正发心弘法利生，一定要入境界。不入境界，设施所保全是别人，与自己不相干。叫入境界，彻底放下，放下自然就看破了。看破是什么？明白了。镜像理事因缘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叫做看破，是这么一段事情。再看下面经文，若遇尘秽者，说丑陋隆藏的，你看看，尘秽，果报是在地狱，地狱里头那些现象，我们看。佛法里面讲的地狱变相图，再看看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地狱变相图。那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六道啊，至少他讲三道啊，他讲天堂，他讲人，他也讲地狱。地狱里面画的那个像呢，没有一样是好看的。那个形状都非常恐怖，丑陋隆藏啊！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。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！丑陋隆藏是花报，地狱是果报。那不可以不知道。那如果我们的相貌是丑陋隆藏，就晓得嗔恚心重、嫉妒心重。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过来，发慈悲心，能够怜悯一些众生、爱护一些众生、关怀一些众生、帮助一些众生，相貌会变。即你修行有没有功夫，不看别的，看你相貌。三年前跟三年后看看你相貌，看看你体质嘛，相随心转了。你心地清净，它就个清净相。心地慈悲，它就有慈悲相；心地智慧，它就有个智慧相；心地恶毒，有恶毒相。这哪里能瞒得了人呢？装也装不出来啊！世间人爱美呀，要去整容啊，越整越糟糕。我看到许多整容的。不整容那个时候还不错，整容之后啊，那个相貌变得奇奇怪怪啊，一点都不可爱啊，那个像是假相啊，心没转呐、啊，所以要晓得那个相怎么样塑造，塑造的再好。心不好，那个好像还会变成丑陋的相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何必花那些冤枉钱去整容呢？整心啊，心变了啊，相就变了啊。所以这个身体啊，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疗啊，什么什么补品啊，用不着啊。 心好了啊，身体自然健康啊。我从来没有说是找什么人来帮助身体健康的治疗的，没有，从来不吃补品啊。人家送给我的什么人参高丽参片，我转手就供养别人，我不吃，那沾都不沾呀。从心理上下功夫啊，不必注重啊这个身体，处处还要顾着这个身体健康。诸位想想，你的身境不能破，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没打掉啊，你还着着身相。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一个原则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四相俱足，你还执着，你的身心怎么会清净？身心不清净，你的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啊？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最健康回归于大自然，大自然无私，大自然无我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的破四相，就是回归自然。自然是最健康的，自然是真正金刚不坏身啊！啊，佛经里面讲的金色身，我们现在呢？就把这个身塑像啊都给它贴金，你们想想好看吗？啊，如果一个人满面都是金黄色，那个人要怪人了，我相信没人喜欢他了。金是表法的啊，在所有物质里面，金为什么被人家称这么尊贵呢？金不变色，所以金代表不变啊，不变是真的，会变是假的。真心理念那就叫金，金色啊。华严经和表法诸位都看过啊，讲金色世界那就不变啊，妄心是会变的，就是假的啊。所以金代表不变，不变的是真心，不变的是一心，二心就变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，不可以实在自居之下了，实在那就错了。那要一个人你劝学佛，我不愿意学佛，学佛身上黄东都难看啊，是一定要了解经里面讲的意识，真的这佛经难懂啊，难在意在言外，但是你要会听啊，经文也是的，意思在文字之外啊，不在文字里面，你要从文字去诱导啊。禅宗里讲止曰很有道理啊，它是止啊，你要循着他这个指才能看到真实啊。所以他不在文字，不在言说，他也不离文字，也不离言说，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啊。真实意，真实意是自信，自信本具智慧，自信本具的本能，这是如来所说的真实意。这个真实意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意啊。说如来真实意，如来是自信，是性的支撑啊，这是佛的十号之一嘛，他不是一个人嘛 若欲坚定的说作求为愿吧，这个就是罢苦里头求不得苦。为什么求不得？吝啬，不肯施舍，所求就为愿。我26岁学佛，那个时候就恨了闻佛法太晚了，佛法这么好，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？实在讲，让我对佛法生起信心，大难大难之事。我给诸位说过，我年轻有小聪明，有小智慧，还有小辩才。有人能把我说服的不简单。我在学校念书的时代还没有遇到过对手。死的我能说成活的。我很会说，专门跟人家抬杠，专门跟人家唱反调。我会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。所以能叫我信服，把我说服，谈何容易啊！我遇到方东美先生，再把我说服了。这是中国当代的大哲学家，世界权威啊，不是国家级的，世界级的大哲学家。他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才相信。我这对佛法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变。这个到寺庙去找经看。所以也是延伸的。我接触佛经大概1个月，认识张家大师。就经典里面疑难的地方，他老人家替我解决，非常慈悲，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，我向他请教。我跟他3年，佛法的根基是从他这里。他教我看破放下，教我布施。所以学佛要跟谁学？跟你自己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。这个人说话了，你100%的服从，100%的做到啊。如果对这个老师，老师再好，大德大能大智，你对他没信心，你跟他就得跟。你对他没信心，他所说的你不能依教奉行。所以师资道合非常重要啊！老师爱护学生，学生尊敬老师。老师真肯教啊，学生真肯学啊！我这一生的际遇，这个前生这个缘结得好。方老师教我。单独教我，我这一次到新的这个香港讲经，我也给偶尔提到这个事情。香港过去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先生，这也是近代的大哲学家方东美的学生，在我们等于是前后同学。这个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啊，他不在了。唐君毅大概差不多大我10岁的样子。所以遇到这些人，我们在这个 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啊。张家大师遇到我，爱护无微不至啊，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，我偷懒都不行啊，偷懒一次不去，他就打电话派人来问我是不是生病了，为什么没去，就是这种热情搞得你就不能不去啊，这真肯教我，就我对于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。他们两位过世之后了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生啊，李老师是非常关怀的，非常爱护我啊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张家大师叫我，他说你求不得的时候，你有障碍，你有业障，那我就那怎么办？忏悔消业障，业障消除了，你所求的就现前。你看我求这个弥陀村求了16年了，有业障不能现前了，大概现在业障消得差不多了，他就成熟就成就了。你有业障不行啊，一定要消业障啊！啊，这消业障真干的，啊，自己的心行要入佛的境界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讲台上这个表演呢，诸位同学要细心去听，你能听得出来。无量寿经我讲了10遍，这次第10遍，差不多都有录音带，你们去听，遍遍不一样。不是我有东西不肯讲的，要留到第二次讲，不是的，这个境界年年不一样啊。境界年年不一样，就说明了这个业障啊，年年就消了一些。啊，你业障不消除一些，你境界提不起来呀。啊，我也不是一个立根人呐，中下根人呐。啊，业障是渐渐在消除，啊，年年在消除。啊，所以境界年年不一样。啊，我自己知道。常常听我讲经的人知道，啊，他们听得出来。啊，那么我讲经没有笔记，没有讲稿啊。啊，古大德的东西，我看，我会用一些时间细心去看。他们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，可是我讲的时候并不依照他的文字去讲，依照他们的注解去讲不奇迹。他是那个时代的人，面对当时的一些听众啊观众，现在的社会人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读古人东西启发自己的智慧。只能够做参考，我们要有能力观察现前大众的根基，然后才能做到应机说法，对他们真正有帮助，真正有受用，化解艰难。 达到社会的和睦、安定、繁荣。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个是佛法现前的修学目的之所在。佛事门中确实有求必应，你看求做佛都能成就，何况其他的？做佛是最难的啊，做佛都能求得到，那以下的这个世间一切是荣华富贵的，这鸡毛蒜皮啊。哪有得不到的道理？我们要有信心。你要想有求必应，没有别的，消业障。张家大师这个教诲，我一生当中都记住，一教奉行。若遇饮食无度者，说即可业病道。这一句好懂，贪吃啊，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怪病，从前没听说过的。病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谚语里头说得很好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。前面这个口业呢，那就造祸啊，灾祸都从口业里头出来，疾病都从饮食啊，病从口入啊。我这次在香港，香港有个同学告诉我，他说真人真事就发现在香港。啊，这个是社会新闻，大众都知道了，是前几年。啊，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，每一天到这个海湾的时候都买这个活的，他倒不是自己抓，买了活的回来杀回来吃啊。到晚年呢，这个母亲红丝啊，是不是个母亲？哎，母亲就得了个病啊，这个病的时候就跟大家讲，好大的水，到处都是泥沙啊，就是在房间里乱爬，好像往岸上爬的，就是那个海鲜的那种样子啊，以后身上就腐烂啊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之后，他这个女儿的时候也得这样的病，以后没有法子，也去找到处求神问卜，遇到一个法师，这法师就告诉说，你这个是一生呢煞生吃这个海鲜的果报，赶紧忏悔啊，叫他放生，叫他吃素啊。可是他这个女儿的时候呢，当时就照做了，但是还是来不及，还是死了。他的亲戚朋友看着这个样子，永远吃长素了，不敢吃这些这些肉食。真人真事啊，死的时候就像那些水族那个形象一样，活生生的果报现给你看 虽然是个社会新闻，我看香港那个海鲜店的人还是坐得满满的，真是刚强难化了。啊，所以菩萨遇到这些事情，现在应当把它拍成这个电影，到处去播放啊！啊，那个海鲜店里这些国宝书多挂几张，让他们看看。太可怕了！世间刀病皆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吃众生肉来的。啊，那么现在人，每个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啊。身体健康最好的素食，素食里头最好的吃生菜。啊，我现在吃生菜吃了两个多月，啊，所以大家看到我很瘦啊，哎，人瘦下来了，我就跟那个身体不好啊，应酬太多，最好少接触我。啊，而实际上呢，生活现在在改变。啊，我第一次改变是吃长寿，啊，那个时候身体瘦。差不多有两三年，体质慢慢恢复过来。现在做第二次的这个改变呢，吃生菜。所以我两个多月没吃饭的，完全吃生菜，早晨吃一碗稀饭。那么吃两卷生菜，一碗汤。今天我们有没有做？啊，如果做的时候带几卷呢，我们带到餐厅呢，请老和尚吃吃。啊，所以没有油，没有盐，啊，完全吃生。所以我常常想啊，你看那个牛羊吃草，身体那么壮，啊，他也没有这油盐啊，是越想越有道理。他们同学介绍给我了，我这两个月吃下来之后啊，吃得很舒服啊，确实有好处。饮食我们要注意，特别是现代的饮食啊，现代人心不好啊。其他地方我不了解，台湾情形我知道，台湾的猪六个月就杀啊，这个喂猪的饲料都是化学药，啊，促进这个猪的发育，它长得快呀，啊，六个月就杀了，所以它那个肉里头都是些毒素在里头，啊，不正常的。那么再说，从前你看这个家畜啊，都是养在外面，没有啥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很自由很自在，他心情很开朗很快乐。现在这些畜生的时候，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，等于是做监牢驴，终身监狱，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。你说他是什么心情？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，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啊？生奇奇怪怪的病。现在素食也麻烦，蔬菜有农药啊，米听说也有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，所以这个米你看着很漂亮啊，有毒啊，真是经常讲的饮苦是毒。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，农家，我们在台湾农家，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的，跟那个卖的那个菜分开来的。他说卖的那个菜不能吃，有毒，他晓得毒卖给别人吃。那米也是如此，他们自己吃的米是自己另外就种的， 卖给米的时候是另外卖给别人的，都分开的。他卖这些毒供养别人，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啊，心不善。那么我们今天也算是有缘嘛，遇到同学们介绍，才知道这个臭氧可以能够化解农药啊，所以我们就现在吃的这个生菜的时候是经过臭氧处理，把里面这些毒的东西通通分解，所以比这个外面东西干净多了啊，这个可以大力推广。所以我要找这个制造机器的工厂，希望它能够大量的生产，我们想办法来把它传播啊，有个健康的饮食，清净的心理，慈悲的心理，身心健康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法法皆是佛法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